我是决定爱你的，我是真的 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叫做《不像个大人》。这首歌在《最亲爱的张惠妹》给自己的精选集当中。巅峰时期的张惠妹，歌曲横扫了各大的音乐排行榜，演唱会也是一场连着一场，大街小巷播放着的都是她的歌曲。从美国公告牌亚洲最受欢迎歌手，到接受 CNN 的专访，然后荣登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张惠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亚洲天后。当然与之而来的也是一张张销量愈发惨淡的专辑，演唱会被取消，挥之不去的负面新闻。她说当时她压力很大，每天都哭，感觉镜子里面的自己好丑啊，对自己没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像是生病了一样。失眠两三天睡不着觉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后来张惠妹逐渐变成了抑郁症，不得不去找医生疏解。再后来张惠妹拉起她的行李箱去了波士顿。张惠妹每次唱到这首《不像个大人》都会流泪不止，她说只要一唱起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离开家乡启程去波士顿的那个瞬间。 你离开我。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当然非常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这里可以跟我近距离的密切的互动。这两天莫文蔚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的频率非常的高，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总是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刚刚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应该也能勾起你的思绪吧。其实此时此刻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的耳机里面就是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我很想流眼泪，但是我要祝福你们都能够被善待，得偿所愿，爱得所想的朝夕音乐啊，所以我要坚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蔚蓝，叫做大哥。 如果兄妹殉情太多，请不起喜欢我发救和我这一生我清知己的真太多，当女共男未变爱侣，不吻过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怎会想真相爱，大哥只是掩饰，能做对心声，我要爱情不需要 去未来，视线所及，全都是你的家乡地。我的关心治疗你残缺的自信，我是你不容怀疑的决定。 这首歌来冲淡一下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悲伤的气氛，倔强爱情的胜利，来自于陈绮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2014年杨丞琳专辑双城戏当中的怕。很多怕没有说出口，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比原来更加坚强了。